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64节：一物亦好，一事费功。65节呢，切人之难，避人之善。我们看这个两段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所以挑剔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个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此地。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间，当然他要受轮回果报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六道轮回是他的家。如果为众生活着的，一切为众生呢，六道跟他就不相干。所以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啊，把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就能看到啊，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如何呢？啊，有没有犯这个恶呢？啊，所以冷静想一想啊，自己就明白了，我们是轮回中人。还是真的所谓呀，极乐世界的人。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到这个轮回里面来，是帮助别人的。啊，所谓是救度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啊！世间人谈爱，我们是谁啊？世间人要好的，我们要不好的啊！样样东西你们不要的，我来要；你们要的，尽量的供养你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什么叫粪扫衣？人家穿破旧的衣服不要，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可以用的这一块的布剪下来裁下来，拼拼凑凑这样缝一件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家人这个皮衣一块一块的，那块是到处捡来的啊，因此这个质料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穿起来很难看， 必须重新染一染，是要染色衣。这是世尊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教化世人呐、这一个恶的习气才能够断绝。一丝非功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点地位，有一点权势，就尽量在利用利用自己的权势。求取自己的利益。贿赂不错，是人家送来的。接受贿赂在佛法里面盗戒。我没去偷盗他送来的，他不是甘心情愿送来的，他是有求于你不得已而送来的。盗戒盗的手段很多，方法很多。换一句话说，凡是不应该得到的，无论用什么手段，你得到了都叫盗戒。偷盗戒一丝费功，一握一号，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影响面广狭，影响的时间长短来解罪。所以在佛门里面，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永色方术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像我们现在流通佛法无论是流通经书、流通录像带，我们以这个做例子这些事情大众委托你去办了，这涉及到钱财你如果偷工减料在这个里面以这些财物据为己有，这个罪过已经很重了我们印书，你有没有认真去寻纸张？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考量有很多方面，如果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至久远，那你一定要想到纸张要好要能够保存年代久西方人的纸张现在这个高级的圣经纸可以保存200年通常一般的纸张顶多它的寿命顶多是100年到那个时候这个纸变成粉了那么但是在中国的纸张，中国纸张没有外国纸张那么好看，那就中国的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 中国的宣纸、连丝纸，连丝纸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连丝纸很薄、很软，都可以保存一千年。啊，所以我们要印书，有没有考量到这些地方？如果这是善本，希望它保存永久，这个书给谁呢？给人家图书馆里面收藏，这是传之永久，那我们就要对纸张上要考虑了，不能计较成本了。如果是为普及，这是为宣传，希望大家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够得到啊，那纸张差一点没关系，量要大啊，所以考量的是考量啊，重点摆在哪里啊？我们要怎样去做啊？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人家拿在手上手能生欢喜心啊，用钱一分一毫都不能够糟蹋了，糟蹋都是造罪业。所以公司要分辨得很清楚啊，佛祖不但教我们要修福，最重要的要惜福啊，这个世间知道修福的人有，知道惜福的人太少太少啊，可以说在开发中的国家懂得惜福的越来越少了啊，未开发的那些地区懂得惜福的人还多啊，为什么呢？物质非常缺乏，所以对于物力啊还能够爱惜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汇编里面的注解，他举了个例子，以物易耗，如以铁易金，以石易玉啊，这些事情多了啊。那么尤其现在的商场，这个还没有什么了啊，把铁镀成金当作金子骗人，把石头啊当作玉骗人啊，人家欢喜买玉的，骗他也无所谓嘛，反正他有钱啊。可是最造业最深重的是造些假药，这个罪过重。这个是眼前虽然图一点点小利，决定堕阿鼻地狱啊！你这个卖假药，你是害命啊！这个罪过大了。凡是与众生、百姓生计的这一方面呢？你要是以物易耗啊，这个罪就特别要重啊，因为它是生活所必须的，生命所依靠的啊，修德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做功夫啊。此地引四祖一段话，这是禅宗的， 净缘无好丑，好丑从心起。心若不强明，忘情从何起？佛法修的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你心里面还有好丑，还有好恶，这是你的烦恼现前啊。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这在造业。这个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圆晓法师这是韩国的一位高僧，唐朝时候人这也是净土宗的大德他到中国来寻思访友吃了不少苦头夜晚睡在郊外坟地半夜渴的时候没有水喝在看他坐在旁边的时候呢有水他就来把这个水捧出来喝。到第二天早晨呢，天亮的时候起来一看呢，这是死尸留下的水。他这个是一看到这个地方呢，心里就觉得恶心了，然后就豁然大悟了。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美恶自我，何关水火？他喝的时候不晓得以为是泉水喝得非常舒服在第二天早晨一看呢，不对，是死尸就流的泡在水里头从这个地方觉悟一切唯心造你心清净平等，死尸这个水也是很好喝所以一丝非功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不顾大众自己多一分方便，大众就受一分损害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我们是学佛，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呢？再去当凡夫如果要愿意学佛，要做佛，众生第一，一切为众生，学习为人，活在世间都是为众生。一定要读经，要解义，要依教奉行在生活当中去修离开生活没有地方修行修行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修正过来，叫修行诸佛如来所表现的 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最完美的德行，没有一丝毫缺陷的。我们凡夫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学佛菩萨我们要记住，不是跟那个人学，他的行为是自信自然的流露，我们跟他学就是我们自信的流露，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法绝不是说牵着鼻子跟他走啊，不是的，那个错误了。是他见性了，我们没有见性，我们学他这个模样自己会见性。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见解，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听从佛的教诲，这叫皈依。从哪里皈依？自己要晓得。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皈依，依佛菩萨的教诲。我们初学佛没有见性，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下面一句，切人之能，必人之善。切是偷窃，他举的例子也觉得很好。譬如切人之闻，以为己作。这个事情自古以来也常见，别人写的文章他据为己有，把人家的名字去掉，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人家辛辛苦苦经多少年研究的，发表一篇论文，结果被别人窃取了。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赵立本居士，那是个大学教授，多少年努力辛苦，写出了几篇论文，结果发表一看呢，不是他的名字，别人的名字，所以他非常不平的，以后工作辞掉了，去开餐馆，他把这事情告诉我，诸如这一类的，冒别人的功劳，古今中外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这个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仔细观察，看看他有没有好的结果。大部分晚年呢，都遭遇到果报啊。纵然这一生当中没有败露，感应篇里面讲的好啊，天地鬼神，你能够瞒得过人，瞒不了天地鬼神呐。 天地鬼神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不是吓人的。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懂得啊，尤其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诸位只要冷静观察，啊，各个方面资讯的报道，我们就明了，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还不觉悟啊，还在那里造孽啊，后果不堪设想啊，而且这个后果会很快就要到临。我们生在这个时候，共业所感啊，我们能幸免吗？如果要求幸免的心，有这种念头，那也是个错误。所以我们很清楚啊，不可能幸免。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诲，活着一天，这一天呢，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不怕死。啊，人哪个没死呢？死很平常。问题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世间人不懂，我们懂。抓紧机会断恶修善，你就决定正确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搞清楚。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为他们服务，你诚心诚意为他服务，他未必感谢你。可是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一定要做，我们并不求人家感激，只把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啊，我们本分事情就是舍己为人，为众生服务。这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我们能这样做，这是真正佛弟子、真正的菩萨道了。所以经不可以不读，理不能够不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